汗连天的，真够惨的。

这个纸人儿可好啊？ 这个纸人挺好的。石妈，你再给我请个马吧。 好。 哎，石妈，我可要个绿马。石妈，你想什么呢？你快点给我剪呀。 哎，人两足，马四足，自然要慢些。 不成，你还是得快着点儿。 这个路马儿 Thank you. 呀？ 谢相礼，谢相礼。 但不知你从前家世如何？ 从前家世莫与夫人今日一样。 吹呢！ 你是何时出国的？ 九年六月十八日出国，今年入藏。 哦，今夜。去吧， 哎，我玩去了。 李 有 与岁妈谈坐。 我说夫人呐，在您面前哪有老妈子的座啊？ 有话问他，快去。 是了，你倒来着了啊，刚来你就红了。 请坐。 哎，我来这么些年也没混成个座儿啊。哎呦，别客气别客气，我仗惯了我。 谢妈，请坐。妈，六月十八日那日天气如何？你可还记得么？ 记得， 记得 必多言，快去吃 啦。你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 Thank you. 手没漏上座了。哎，我祝你步步高升，连升三级。 呀， 惭愧。 老爷， 谁让咱们家乡发了大水来，我也就不可以